三兆赫，中波77400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是10月1号，我们在这里呢，祝列火车呢满载的是光明，满载的是爱心。从1997年开出以来，它已经累计开往中国的老少边穷地区，为那里的贫困人群送去了眼科复明手术，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这就是中华健康快车。最近他们又开启了新的航向，下一站将驶向哪里呢？好了，请您和我一块儿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将视线停留在北京。今年9月23号，一列新的高铁从北京西站开出，驶向香港的西九龙站。这条铁路的贯通，意味着香港铁路正式纳入了内地的庞大铁路网当中，它也注定获得了媒体高度的关注。而在21年前香港回归祖国的那一天呢，也有一列火车从香港驶出，它满载着香港同胞的爱心，驶向了中国的很多贫困地区，为那里的人们送去健康，送去光明。这就是流动的眼科医院健康快车。截止到2018年9月，在健康快车火车医院上复明的患者累计达到了19.87万人，建成了80所健康快车眼科中心和40家躺网中心。而在2018年，健康快车呢又开出了新的方向，一带一路国际光明行慈善项目开始启动了。在这个项目中，将使得健康快车走出国门，派出医疗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当地人送去光明，为他们免费实行白内障手术。近日，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在北京举行了健康快车一带一路国际光明行2018慈善项目启动仪式。来听报道。 今天经过了20年，健康快车正在推出新的项目，国家发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 健康快车创会主席方黄吉文女士在启动仪式上表示，未来2年，健康快车计划为一带一路沿线的6个国家提供眼科医疗慈善项目，为每个国家的500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为当地援建一所眼科中心，培训2名眼科医生，通过来华进修学习等方式，使他们可以独立完成白内障手术等眼科复明手术。 促进了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感情。 在启动仪式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际司李明柱代表表示，国家卫健委已经联系了哈萨克斯坦，健康快车计划于2018年10月底赴哈萨克斯坦开展国际光明行行动。 健康快车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外交部等部门的支持下，曾在2016至2018年年初开展了一带一路光明行卫生援助与交流合作活动，组织国内眼科医生远赴斯里兰卡、缅甸和巴基斯坦实施光明行慈善行动。今天健康快车一带一路光明行将再次启程，继续为沿线国家老百姓送去健康和光明。 启动仪式上，中国外交部扶贫工作名誉大使岳爱妹女士表示，现在健康快车国际光明行已经成为了中国慈善走出去的一张名片。 这张名片不仅代表了中国医生的医德和医术，更传递了中国人民对斯里兰卡、缅甸和巴基斯坦人民的深情厚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卡拉奇之行，由于受到恐怖活动威胁，驻巴基斯坦使馆、驻卡拉奇总领馆 全力推动八方在16天的时间里为代表团工作出行提供了全程的安全保护，确保了任务的顺利完成。 启动仪式最后，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也对2018年捐助健康快车的企业和单位进行了表彰。中国石化集团以900万元的捐款额第14次登上了健康快车慈善榜单的榜首。刚才为您介绍的是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华健康快车慈善基金会所推行的中华健康快车光明行一带一路启动仪式，最近在北京举行。伴随着国庆假期的开启呢，这列满载着健康、满载着光明希望的列车将开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下一个目标就是哈萨克斯坦。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视线转向香港了。今年的国庆黄金周假期，有不少游客又选择了出境游。同时呢，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开了对中国的签证政策，也助推了国内出境游客人数的迅猛增长。国庆节前夕啊，下一个目标就是哈萨克斯坦。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视线转向香港了。今年的国庆黄金周假期，有不少游客又选择了出境游。同时呢，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开了对中国的签证政策，也助推了国内出境游客人数的迅猛增长。国庆节前夕，美团旅行联合中国旅行社协会共同发布了2018国庆黄金周旅行趋势报告，显示香港特区、澳门特区以及泰国首都曼谷成为了人气前三的境外旅行目的地。特别是伴随着广深港高铁的开通，香港这次是人气高居第一。香港迪士尼呢，也领衔了境外景区人气榜之首。为此，中国的很多电商的平台呢，也是根据游客们的需求，及时开发了不少关于香港旅游的一些手机 APP， 来指导大家呢，及时找到一些吃喝玩乐的好去处，比如代订座呀、网友带你找店呐、等等，来介绍香港的一些著名餐厅，包括米其林餐厅、黑珍珠餐厅等这些高价格、高品质的餐厅预订。同时呢，也帮助大家来预订一些知名的景区门票，或者是维多利亚港、中环、香港的文华东方、兰桂坊等等当地的知名的地标，都可以通过手机呢来及时的查询信息进行预订。所以出门前用手机提前做好功课的话，也许可以真的帮大家省不少时间，也省不少钱呢。那么香港的旅游业界针对今年国庆黄金周火爆的航市，又会做出哪些特色安排呢？好，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来自携程的数据显示，9月23号到25号期间，内地旅客入住香港酒店的总人次同比增长接近 30%， 创历年中秋新高。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表示，乘坐高铁5至6小时以内就能到达香港的过夜旅客人数将会有所上升，将为香港酒店、零售、餐饮等行业带来直接帮助。星展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假设乘坐高铁的来港访客中约 30% 为新增旅客，广深港高铁将为香港带来额外约230万访港旅客，增幅约 4%。 这个咱们旅游啊，人次增加以后，对我们这个就咱们这个整个一个旅游业可能是几十亿级的这个美元的这么一个增长，那么对整个经济呢，我觉得可能是百亿美元的。 目前一些香港旅行社和景点表示，将在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开设门市或服务中心，安排行程及售票工作等，以便第一时间抢占客源。还有不少香港旅行社在常规行程的基础上加入了人文旅游项目，让旅客感受不一样的香港。香港海洋公园则推出三款结合交通和入场门票的旅游产品套票，及一款6个月内入园两次优惠套票。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 韩国总统文在寅就任总统已有一年四个月了。韩国国内一项民调显示 ,83% 的受访者对于他在国家政策层面的运营给予了高度支持。不过呢，也有 14% 的受访者对其给予了负面评价。这项由韩国国际广播电台 KBS 委托调研机构进行的民调显示，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将朝韩关系以及韩国外交政策作为文在寅取得最大成果领域的受访者是最多的，比例高达 64.5%。 而在民众评价其一年多来的经济政策所取得的成就时呢，看法就更加的多元和丰富了。回答工作岗位问题改善不多的受访者呢是最多的，还有很多人选择了在房地产政策上呢缺乏亮眼的表现等等。那么韩国主流经济学界如何看待文在寅执政一年多以来的经济成就呢？好了，下面我们就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韩国建国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崔培根教授，来介绍当前韩国所奉行的经济政策以及当前韩国经济急需解决的问题。好，来听报道。 5月29日，文在寅总统主持会议，讨论韩国家庭收入的走势。统计显示，今年第一季度20%的低收入家庭平均收入。29日，文在寅总统主持会议，讨论韩国家庭收入的走势。统计显示，今年第一季度20%的低收入家庭平均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8%，这是令人非常沮丧的消息。因为即使收入增加，也不足以让低收入家庭获得足够的支出。相比之下，20%的高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增长了9%，这最终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韩国文在寅政府以人为本的经济理念以及收入驱动型的经济增长，主要目的是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而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对总统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 차가커지게된거죠그러다보니까는당연히거기에대해서대통령으로서어떤충격을받을수밖에없었던것이고요 正如韩国建国大学经济学教授崔培根先生的介绍，5月29日，文在寅总统召开了不定期经济会议。此次会议上，统计数字表明，今年第一季度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同比下降8%，这是自2003年有记录以来的最大降幅。全国工厂今年3月份平均满负荷开工率仅为70%，为2009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失业率高于4%，与文在寅政府的最初目标相反，就业并未出现大幅增加，收入两极分化不断扩大，这引发了政府对收入主导型增长驱动的担忧。但此次会议上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信号。 5월달에이제한국은행에서소비자동향심리지수를발표를했는데요 根据韩国央行的数据，经历了去年12月份开始的五个月下滑后，韩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今年5月份有所反弹，该结果反映了对未来经济状况的信心。韩国央行表示，这提振了消费者信心。此外，韩国股市表现良好，这对本地股票投资者来说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 综合消费者信心指数在去年12月至今年4月份出现下滑，但5月份为 107.9， 较上月上涨 0.8 点。指数超过100，意味着更多的人对经济表示乐观。此外，韩国的工业产值也出现了改善的迹象。 5月31日， 韩国统计局表示，由于半导体需求持续上升以及汽车零部件出口货物量增加，4月韩国工业产值较上月明显回升。事实上，韩国汽车业市场份额在全球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目前面临巨大困难。幸运的是，4月韩国对欧洲的汽口出口大幅回升，促进了汽车零部件生产的好转以及平均制造产能利用率的进一步提高。尽管如此，我们不应该放松警惕，因为零售下降，企业基础设施投资也持续下降。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状况依然面临举步维艰的状况。 그런점에서이경기상황이그렇게녹록지는않다。 4月份韩国工业产值较上月上涨了 1.5%， 这一增幅是自2016年11月份增长 1.6% 之后17个月以来的最大增幅，这主要归因于芯片制造、汽车制造和建筑行业的产量大幅增加。另一方面，消费和投资下降，零售业是个人消费的晴雨表，经过三个月的增长后，四月份出现下降，基础设施投资也连续两个月下降。显然，负面指标有所改善，而正面指标有所恶化。今年，各界对韩国的经济增长有着不同的预测。 OECD는 기본적으로정부라든가한국은행이주는자료에의존해서되게발 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今年韩国经济将增长 3%， 明年经济增长预计继续保持在 3%。这与韩国政府和韩国央行、韩国银行的预测基本相同，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韩国开发研究院所做出的经济预期，去年年底预测今年韩国经济将增长 2.9%， 低于政府预测的 3%。 尽管国会通过了 3.8 万亿韩元的追加预算案，但韩国开发研究院在其最新的展望报告中继续维持其经济预期。当然，很多人认为韩国开发研究院可能会在考虑追加预算的情况下，在其最新报告中提高其增长预期，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意味着韩国开发研究院认为今年的经济前景比最初的预测还要糟糕。 5月31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韩国开发研究院分别维持其经济增长预期为 3% 和 2.9%。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列举了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加剧以及建设投资减缓的可能性，认为这是韩国经济的风险因素。韩国开发研究院则预测追加预算和政府的就业政策可能会扩大个人消费，但效果将会明显减弱。作为解决收入两极分化和长期经济低迷的手段，文在寅政府提出了一项收入驱动型增长政策，希望从根本上提高经济活力。然而，通过各项经济指标显示，政府需要重新审视其经济政策，并在必要时做出修改，以有效推动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 好，我们继续将视线停留在韩国。说起铁路技术呢，这些年来中国高铁成为了中国技术走出去的亮眼名片。不过全球交通技术的竞争格局是停留在韩国。说起铁路技术呢，这些年来中国高铁成为了中国技术走出去的亮眼名片。不过全球交通技术的竞争格局是十分激烈的，比如像韩国呢，在这方面也有很多动作。最近韩国相关的公司呢，就在孟加拉成功获得了柴油列车的订单。好，我们来了解一下。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交通工具的使用愈加频繁，新型交通工具的涌现也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今天我们带领大家走进一家轨道车辆制造商韩国现代路 TEM 公司，他们以其杰出的技术击败全球竞争对手，向孟加拉国提供柴油电动列车。今天节目里，我们将与公司公共关系团队负责人郑炳准先生一起聊一聊他们公司最具竞争力的产品。 韩国现代 Lotem 公司获得了价值410亿韩元的订单，向孟加拉国铁路提供10辆柴油电动列车。我们获得了来自孟加拉国的订单，击败了来自中国和西班牙的列车制造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向孟加拉国提供乘用车和柴油电动列车，当地政府已经认可了我们的产品技术和质量。与我们之前提供的柴油电动列车相比，我们生产的新型柴油列车符合欧洲碰撞标准，使用耐火材料并提高安全性，列车可提供2200马力，比现有列车高565马力。 西班牙在中南美洲的列车市场中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中国正在崛起成为全球市场的大国，但韩国现代路 TEM 公司击败了两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向孟加拉国提供产品。自1978年以来，韩国现代路 TEM 公司收到了来自南亚国家总计333辆列车的订单。上个月，韩国现代路 TEM 公司与孟加拉国铁路部门签署的合同再次证明了其竞争力。 저희그현대로템의전신은1977년에만들어진 한국현대로템公司于1977년以现代精密工业的名称成立。为了加强韩国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1999年，现代精密工业、大宇重工和韩进重工三大列车制造企业合并为一家公司，成立韩国现代 Lotem 公司。目前，这家公司在庆尚南道昌原拥有年产800辆列车的工厂。我们在土耳其的工厂每年可生产100辆列车，而在美国的另一家工厂可以生产相同数量的列车。我们还在巴西经营一家工厂，年产200辆列车，因此我们已经建立了全球生产系统，每年生产1200辆铁路列车。这些工厂生产大部分韩国轨道列车，包括地铁列车、轻轨车辆、高速列车和柴油列车。根据我们的生产能力，我们将业务拓展至海外市场。 글로벌철도시장수요에적극대응해사업을확대하고있는중입니다 韩国现代 Lotem 公司是韩国唯一的轨道车辆制造商，通过生产轨道车辆，包括高速列车、磁悬浮列车和地铁列车，以及管理和改造铁路系统，为铁路车辆业务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就列车生产而言，它是世界五大生产商之一。韩国现代 Lotem 公司利用自己的技术，为轨道车辆生产核心电器和电子装置，向全球出口其产品。 我们正在向亚洲、中东和美洲的36个不同国家出口各种类型的轨道车辆。我们最近收到了伊朗地铁、加拿大、土耳其和印度柴油列车等多个订单。2016年我们签署了一份价值8900亿韩元的合同，向悉尼提供双层列车，从而进入澳大利亚市场。同年我们赢得了马尼拉地铁轨道交通7号线轨道车辆项目的订单。除生产铁路车辆外，我们还提供列车维护、信号和通信铁路系统。 2013年韩国现代 Lotem 公司获得价值超过10000亿韩元的大合同，为印度提供地铁车辆。世界排名前三的轨道车辆制造商，如加拿大的庞巴迪、法国的阿尔斯通和德国的西门子，都参加了此次投标。韩国现代 Lotem 公司在海外双层列车市场的份额也有所增长，首先是在2016年对澳大利亚市场的拓展，后来在土耳其和埃及提供地铁维修业务，在新西兰提供地铁车厢和客运培训。韩国现代 Lotem 公司于2008年与研究人员合作开发了 KTX 子弹头列车。随着列车的发布，韩国成为继日本、德国和法国之后成功开发高速列车的第四个国家。2012年我们开发了 HAM-430X 型号列车，这是一种最高时速为430公里的高速列车。2014年我们赢得了向土耳其伊兹密尔市供应有轨电车的订单，我们的有轨电车技术在海外市场获得认可的时间早于韩国国内市场。第二年我们签订了一份合同，向另一个土耳其城市安塔利亚提供有轨电车。2016年韩国现代 Lotem 公司的悬磁浮列车在仁川国际机场启用，成为全球第二个商业运营无人磁悬浮列车的案例。磁悬浮列车在轨道上方悬停8毫米，由强大的磁铁悬挂，由于不产生任何灰尘，这些列车具有环保的优点。韩国现代 Lotem 公司是韩国唯一成功实现高速列车、磁悬浮列车和有轨电车商业化的公司，没有尖端技术这是不可能的。作为一家全球性的轨道车辆制造商，韩国现代 Lotem 公司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目前公司正密切关注南北韩之间的经济合作。南北韩首脑会谈后，韩半岛安全状况趋于稳定，两国可能会推动跨境铁路项目，以及连接韩国与俄罗斯甚至欧洲的欧亚铁路项目。韩国现代 Lotem 公司正在为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做准备。韩国制造的列车将从釜山出发，经由首尔和平壤一路奔向欧洲。